Yeah.

喝醉了千年如雪斜阳，牵绊了无声不似目光，思念里我独自心在深邃夜未央，低回处月色羞我白纱帐，秋上草寂寞相望，只怕梦碎了现实追不上，传说中苍凉的远方，爱是否会穿肠，与时光话笔如霜，只剩你我的爱天下无双，我依然等在老地方，绝情无情话永远 我做

曾是未来的路，只愿有你与我共度。有多累，有多苦，有多远，我懂，不在乎。 看着海，恋着这一片沙滩，心渐渐平淡，再做个深深的呼吸，不慌不忙，就让我静静喝完这杯咖啡。不管他，不勉强，只会有点寂寞，爱是怎样的世界，哦，是是非非由谁来分别。 继续来听歌，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请听江山演唱的《失恋了我也会很坚强》，吴宗宪带出的《为什么》。 长大，我以为的。

回头，夜人心魂荡漾，孤单床头坐，淡淡的伤，淡淡的痛，伴着淡淡腮红。这首歌永远唱不休，他总说你不懂， 他总说你不懂， 你还笑你不懂我的事。Oh yeah， 我想他，爱上他， 我想他，爱 死上他， 都不愿说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林佑威演唱的《水水宝贝》，徐景淳带出的《谁把谁忘记》。 动作，我忙着不切实